就是一起去洗脚了。 梦中人熟悉的脸孔，你是我守候的温柔，就算泪水淹没天， 这样的夜晚，害怕一个人思念，

在幸福前方不远处，若是爱与痛都曾铭心刻骨，又何必想哭？决定放手也是种幸福，至少不用再为爱尝辛苦啊！这一段旅途，就当作我对爱的梦想彻底的觉悟。我曾那么接近幸福，你却将我当了放逐。你的感情匆匆忙碌，没有结束，不能重复。我曾那么接近幸福，怎么可能就此打住？上天让我孤独，好孤独，说清楚。我曾那么接近幸福， 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终身力量。详询三河奔驰智达3725888。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则来自三河交警的友情提示，那夏季呢车辆容易爆胎自燃，那时值仲夏，请听众朋友驾车出行前呢一定要加强对轮胎、制动、转向、灯光、油路、电路的检查，确保车况良好再出发。另外呢，夏季天气炎热，很容易使人心情烦躁，爱睡觉的一些朋友可以在车上备一些提神醒脑的用品，开车时保持良好心情，千万不要带着情绪驾车，不开斗气车。总之，希望各位可以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生活与梦 成熟时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很多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与你散发，我爱的人 继续收听雷人秀。 这个微信公众微信听众群当中，李文龙留言说，主动认识的朋友是我初中朝思暮想的对象，不过现在人家都已经成家有小孩了，而我那个我替你哭好不好。 风停了云知道，海走了心自然明了，他来时躲不掉，他走得静悄悄，你不在我预料，扰乱我平静的步调，怕爱了找苦恼，怕不爱睡不着。我飘啊飘，你摇啊摇，无根的野草，当梦醒了天晴了，如何再飘渺，好爱多一秒，恨不会少，承诺是煎熬，若不计较，就一次痛快燃烧。在我预料，扰乱我平静的步调，怕爱了找苦恼，怕不爱睡不着。我飘啊飘，你摇啊摇，无根的野草，当梦醒了天晴了，如何再飘渺，好爱多一秒，恨不会少，承诺是煎熬，若不计较，就一次痛快燃烧。我飘醒了天晴了，如何再飘渺，爱多一秒，恨不会少，承诺是煎熬，若不计较，就一次痛快燃烧，若不计较，就一次痛快燃烧。 李勇说，都是志趣相投的朋友，有共同爱好才会主动去认识。其实有时候发现啊，不一定非得人家有老话说物以类聚，但是其实有的时候物以类聚啊，会让你的思维方式、生活内容变得狭窄，反而遇到一些志趣没那么相投、有不同爱好的人，你会获得更多。而且你把你生活当中的那个交朋友的范围扩大之后啊，你会发现豁然开朗。哎呀，这都是我的心得呀。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听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四。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阵雨，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阵雨，最低气温18度，廊坊阴，29度到18度，首都北京阴天见多云，29度到18度，近邻天津阴转小雨，28度到19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端午小长假期间，我市和首都北京不限行。在这样的节日里，我们都会吃粽子，提示大家空腹不适合吃粽子。如果空腹吃粽子的话，糯米就会在胃里停留很长的时间，刺激胃酸分泌，可能会导致慢性胃炎、食道炎等这样的患者旧病复发。另外呢，粽子粘度高，不易消化，缺乏纤维质，含有过多的脂肪、盐、糖，所以专家建议睡前2小时最好就不要吃粽子了。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又到了，吃粽子也是一个自古流传下来的习惯，但是粽子却不能多吃。脏了油脂肉蛋黄的粽子，对于消化能力差的人来说尤其要注意。吃粽子一定要配一些菜，因为消化快，血糖上升迅速，下降也比较快。如果多些蔬菜来配合，吃粽子之后就不会有那么强的饥饿反应了。粽子必须要完全煮熟才能吃，不然对健康有损。已经包好的粽子呢，尽量赶快吃掉，最多只放3到4天。粽子是由糯米做成，小朋友和老人家的消化能力比较欠缺，所以吃粽子时必须要有克制。我是雨辰，祝您节日快乐。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美在人情，美在生活，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好，同时今天和你聊的话题是你主动认识的那些朋友，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大胖太壮留言说，记得有一年那一年孩子们告别高中来到了大学，作为新生辅导员的我呢，见到他们十分的开心，主动和每一个孩子介绍我自己，现在他们即将毕业了，由陌生到熟悉，孩子们谢谢你们，以后的路要一切顺利哟。 孩子们说啊，辅导员又不包分配了。 我想算了吧，不如就这样地分手，我的心在痛，对你的爱太浓，是否你能带走过去的承诺，不再对你奢求什么，只想让你懂，

温馨提示您，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严格推进市委市政府和市公安局清洁城市攻坚战总体安排，促进我市交通环境大幅改观，交警大队呢将对城区机动车乱停乱放、违法停车、货运车辆闯禁行以及超限超载、遮挡污损号牌、遗洒飘落载运物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大治理和处罚力度，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树立良好的文明交通出行习惯，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各项法律规定，为三河文明交通城市创建做出自己积极的贡献。 你说的憔悴的让我好心疼，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人间的盲目而奋不顾身，我和爱有两个同样用心的人，你醉了脆弱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让自己心冷怕孤独的人，爱上自由自私的着他唯一写过的情绪，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啊可惜啊故事几滴眼泪几封情书，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带着别人比幸福的人难忘，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哦可惜啊不是忍着眼泪流着情书，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连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哦可惜啊都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哦可惜啊都是忍着眼泪流着情书，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 歌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 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午夜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泪还乱，是离愁，别有 品味一零三三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或许你因为抛锚耽误了行程而郁闷，或许你因为沿途的风景背离了原来的方向而迷茫，这都不重要，因为生活在三河，你就拥有一条幸福之路。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自散乱污企业清理整治工作开展以来，高楼镇缜密部署，以环境保护网络化管理为依托，对域内散乱污企业进行彻底摸排调研，确定了疏堵结合的整治方案，强力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工作中，高楼镇结合实际，多措并举，通过前期问诊把脉、排查调研，后期对症下药，促进整改，组织安排人员深入村街、企业开展整治工作。同时，高楼镇依托环保网格，严格落实监管责任，将整治企业逐一分包到人，做到监管无死角、无盲点。在深入企业的同时，高楼镇积极宣传环保知识，提高企业环保意识，使环保理念深入人心。全镇散乱污企业整治工作正在稳步有序推进中，辖区内50家散乱污企业已断电关停44家，有5家正在按规范进行改造升级，目前50家企业已有12家三清完毕并撤离。市供销合作社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与颐和园专业合作社合作，在市区多个繁华路段建立了便民服务亭，将我市国语家庭农场的红薯制品、福山果品专业合作社的水果、树文家庭农场的蘑菇、大道家庭农场的鸡蛋、颐和园专业合作社的猪肉、顺发奶牛养殖场的牛奶等我市的众多农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的绿色农场产品推介给广大社区居民，实现农超对接，为群众生产生活提供便利服务。便民服务亭内的商品全部实行开价销售，明码标价，每个店面货物品种不少于30种，为广大市民提供了一个舒适、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同时，市供销社还加快现代流通经营网络体系建设，努力打造为农服务的综合平台，利用电商平台建立网上销售模式，立足服务三农宗旨，抓好农资储备供应，认真组织农资货源，做好农业生产资料的储备供应，做到了商品保质量，旺季不断档，供应不误时，保障了本市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环保之声今天播出，全力推进散乱污工业企业整治工作。

散，只闻痴狂。天在天上，人在人旁，忙去信仰月光。习惯了独舞，猜不出和谐双六度。你想要吞噬他，开始追逐，他不住意志，你开始怕输。用情越刻骨，越想再迷途，爱收不起，你自给小猪。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若只是过路，别吝啬单恋美丽花粉。相爱的人呀，若愿意共度，有一颗种子入尘土。荒野之上，红颜奔放，不肯丧丧，只闻痴狂。天在天上，人在人旁，忙去夕阳月光。 早是永不融化的冰沙，爱没有胃口冷漠，爱天使的礼物还没拆，怎么能从容的擦亮烛光分享晚餐，怎么能放心的当凭谁平凡的真相。 Yeah.

我也能感受。感谢你曾经让我真正爱过，需要你快乐，我一点无所求。 国芳说，我都属于被动型的，虽然没有主动交过什么朋友，但是被动交的那些朋友呢都很长时间的。我跟你说是这样，因为你是被动型的，所以你的朋友少，所以认识一两个朋友当然就是很长时间啦。我这理论是不是很顺畅？ 好久不见你穿过的形象，夹在寂寞被释放的夜晚，突如其来的感伤和心酸。重温最后一次相约的初衷，离开人群来来往往的目光，完整的想你一遍再将你遗忘。想你的现在是不是和我一样，想你的有没有一丝遗憾，想你的过去会不会都是很勉强，胡思乱想越陷入越迷惘。趁思念也迟不带真心去流浪，越离开没有爱的地方，没有期待就不怕迷失的方向，再也无需过度牵强。趁思念的时光带不过去月光，找一个靠近我的天堂，卸下所有用泪水交换的行囊，再也不必暗自神伤。我再也不用苦苦闪躲爱的纠缠， 找一个场景。

高歌，明朝海阔天空，真心真意过一生。 郭飞燕说：“改行成为宇宙人，漫步宇宙，我的一小步，人类一大步。”我觉得，他们经常送狗上宇宙，如果变成狗的几率，成功的几率会大一点。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喽 ，See you。 以为自己够冷漠，已经不会难过；以为自己够坚强，已经不会受伤。明堂心中火已熄，为何在乎这次的别离？如果不是为了你，不会碰上这样的难题。我的相思在沙滩淋雨，整个冬季，我的热情在屋顶出风，吹得整夜无语。我的心情荡到了谷底，降到零下几度 C。我的心情荡到了谷底，降到零下几度 C。这次的别离，如果不是为